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其实是路加福音22:63-23:12。请你打开新福的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2:63开始，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我读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聆听上帝的话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你说预言吧，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或亵渎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都聚集，把耶稣带到他们的议会里，说，如果你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他们都说，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他们说，我们何必再要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耳听见了。23:1，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他们开始控告他说，我们见这人煽惑我们的国民，禁止我们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们和众人说，我查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罪来。但是他们越发竭力地说，他煽动百姓在犹太全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知道耶稣属西律所管，比拉多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因为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非常的高兴，因为听见过他的事，早就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些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那些祭司长和文士都站在旁边，竭力控告他。律师和他的士兵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裳，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竟成了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关于你儿子的话语，这段关于你儿子在上十字架之前受罪人审判的这段经文。我们面对这段经文，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合一的心智，合一的情操，来宣讲，来聆听，来思想这段关于你儿子我们主他那天在那几个小时所经历的事。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可以从四本福音书重新建构耶稣被卖的那晚以及次日早晨所发生的事。那天晚上耶稣非常的忙，那天晚上抓耶稣的人也没有闲下来，他们要在安息日，在周六之前杀耶稣，就必须在12个小时之内去很多地方做很多事。按照所有福音书的记录，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从周四晚上被捕到周五早上9点被钉十字架之间，至少经历6次的审问，在亚纳面前的审问。亚纳是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在大祭司该亚法面前的审问，天亮之后在犹太公会面前的审问，之后再被带到罗马官长比拉多面前的审问，然后带到西律面前的审问，最后带回比拉多面前的最后的审问。相关的经文你们可以参考，我们会放在网上的逐字稿。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的经文，关于主耶稣受人审问，除了这最后一次在比拉多面前的审问，我们下次讲到会再说。 路加福音22章63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我们并不确定这是在哪里发生的，可能是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他们在那里等天亮，要把耶稣带到犹太公会之前。关于主耶稣他那晚所经历的折磨，路加只说他们戏弄他、打他、蒙他的眼睛或蒙他的头，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辱骂直接翻译其实就是亵渎，亵渎他。路加的记录相对的相较来说是比较简短的，其他福音书的作者可能有多一点细节，但也没有太多。关于我们主耶稣他肉身所受的虐待，严格来说，路加只说他们打他，蒙住他的眼睛，他们蒙住耶稣的眼睛或蒙住他的头，问他，你说预言吧，你是先知，你说预言吧，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无所不知的上帝儿子，叫坐在路边讨饭的那个瞎子眼睛看见的上帝儿子大卫子孙耶稣，居然容许人蒙住他的眼睛，让他瞎了眼。耶稣应该知道打他的是谁，但问题你知道，不是耶稣他可否知道，重点是他们可否知道他们打的是谁。他们不知道就应该问，他们没有问。但其实耶稣也并非没有说，但是耶稣落在他们的手中只不过是一场儿戏，一个笑话。他们嘲笑耶稣是先知，你记得嘲笑先知有什么下场？曾经有42个童子嘲笑先知以利沙，后来有2只母熊把42个童子撕裂了。那天晚上，上帝居然容许他们戏弄他的儿子。你可以说，上帝爱护他的仆人先知以利沙，过于他顾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他自己曾经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那你会问，那动手打上帝儿子的人呢？他们得赦免吗？他们显然那天晚上没事，没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没有人可见上帝的面而存活，他们蒙住上帝儿子的面，又动手打上帝儿子的脸，居然存活下来。幸好，幸好，幸好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打的他们也不认得。看来那天晚上，那天早晨，他们没有让主耶稣休息片刻，也算做了好事一件，至少他们帮助耶稣保持警醒，免得他落入试探。有趣的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在一年最重要的赎罪日献祭之前，大祭司也不能够睡觉，其他的祭司要负责确保大祭司彻夜保持警醒。他们在这个大祭司献自己为赎罪祭之前也没有让他睡觉，他们也算是尽责了。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都聚集，把耶稣带到他们的议会里，这也算是他们守规矩。只有犹太人的公会才能够判人死刑，而且公会他们不能够在夜间开会。这类重大的案件通常是犹太公会白天在圣殿里公开断定的以示公平，而且只有公会才能够定大祭司的罪。耶稣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最终极的大祭司，他落在犹太公会的审判之下也算是合理了。 当然，他们不过在天亮的时候要做做样子而已，因为他们早已在黑夜中断定耶稣该死。那天早上召开的犹太公会，中文的用词是"黑箱作业"。英文的用词是 kangaroo court，袋鼠法庭，也就是说，他们说了就算。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的运作也许粗糙，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效率。在审问过程中的每一句话都要置上帝儿子耶稣于死地。他们问。如果你是耶稣，就告诉我们吧。当然，你知道他们并非真的想要知道，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叫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这对他们来说就非常的有用，他们就有把柄控诉耶稣妄自尊大，又可以告他想要做王。犹太的百姓期待一位来做王的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受膏者弥赛亚，把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一个军事政治领袖。统治犹太人，当时统治犹太人的罗马政权不会容忍这样子的基督。其实耶稣早就告诉他们了，因为他们早就问过耶稣了。还记得犹太人曾经在圣殿里围着耶稣，对他说："你让我们犹豫不定，要到什么时候呢？你若是基督，就明白地告诉我们。"那谁还记得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却不信。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我的工作可以为我做见证，但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们杀耶稣的那天早上，耶稣回答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意思是，我做的还不够多吗？神迹还不够吗？你们看到的还不够吗？如果你们还不信，我再多说有什么用？耶稣他继续说："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不久之前，甚至几天之前，他们也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问题：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说："We don't know，我们不知道。"耶稣对他们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因为他们质疑耶稣凭着什么权柄做事。"如今耶稣说："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我想耶稣他的意思是，我才该问你们，你们是谁？你们凭什么权利审问我？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耶稣他不仅确认是的，我是基督，他也补充说明，只不过。我不是你们所期待的基督，我的身份高过你们所期待的那个基督，我的身份、我的工作远远高过地上任何的王。耶稣他的听众、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长老，他们非常熟悉圣经，所以耶稣不需要告诉长老、祭司和文士长，你去翻诗篇110篇。或者但以理书第七章，因为他们听得出来，人子要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关乎耶和华对我主说，我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的那一个大卫后裔，也关乎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个人子，有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犹太人解读但以理书第七章，他们明白这是关乎弥赛亚基督的意象，他们明白这个人子不是一般的政治军事领袖，他是来到亘古常在上帝面前拥有永远的权柄，得到不败国度的基督。耶稣那天等于向犹太公会宣告，是的，我就是 It's me 我就是这个人子，我就是这个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的这一个基督，包括你们也要侍奉我。所以我们可能听不出来，但是你知道犹太的长老和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有一定的圣经神学基础，他们听得懂耶稣说的话，所以他们才会反问耶稣说，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咯？这不仅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大卫的后裔，以色列的王，都是上帝的儿子。那就是坐在亘古常在者全能者上帝右边，与耶和华上帝平起平坐的上帝儿子。那些人有够好的圣经神学给他们达到正确的结论，他们几乎有正统的三一论，只不过他们不相信这个结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人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因为上帝的儿子不能够否认自己，他就是，但是他也不全然肯定他们所谓的上帝儿子。他们要耶稣声称自己是上帝儿子，因为这样耶稣就说健忘或亵渎的话，除非他真的是上帝儿子。他们要用耶稣的话陷害耶稣，却反而自己陷入所有面对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人都无可避免的左右为难，就是你要不然就是跪下拜耶稣，你要不然就举手杀上帝儿子。他们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不要拜耶稣，他们要杀耶稣，是人子，是基督，是上帝儿子，无所谓，他们不在乎。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就说我们何必要再多的见证呢？我们都亲耳听到这个人他亲口所说的。犹太人的公会可以判人死刑，但是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找当时管犹大地区的罗马省长比拉多。关于比拉多这个人在圣经之外的资料其实非常的少，关于他的记录并不多。他可能是一个在路加福音13章第一节那边有讲，他可能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但是我们不确定。他也可能是大祭司该亚法的朋友，因为是当时的罗马省长指定犹太人的大祭司。不论如何，犹太人他们要治死耶稣，就必须先说服比拉多。他们就开始控告他说，我们见这人煽惑我们的国民，禁止我们纳税给凯撒，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公然的在罗马法庭上说谎。几天前这群人才问耶稣，夫子，我们纳税给该杀合法不合法？耶稣对他们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他们那时就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如今他们有话说，他们把黑说成白，白说成黑，他们在公堂上作假见证，为要杀人，就证实他们是谁的儿子，不是上帝的儿子。 J.C. Ryle 莱尔主教说，做假见证和毁谤是魔鬼最喜爱的两种武器。主耶稣他自己曾经对他们说，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说谎是出于他的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是谁的父？说谎者之父。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你说的是。路加的记录非常的简短。约翰福音，约翰在约翰福音18章更完整记录主耶稣和比拉多的对话。比拉多问耶稣，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手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于是比拉多就对他说，那么你是王咯？耶稣回答说，是你说我是王，我确实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Then you know， 然后你知道比拉多对他说，什么是真理？在今天我们的经文路加福音23章，比拉多对祭司长和对众人们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在路加福音23章，路加一共收录6次有不同的人宣告耶稣无罪，这是第一次。这不表示比拉多他真的在乎真相或真理，只表示耶稣对比拉多来说，个人来说，对罗马政权来说都不构成威胁。我想比拉多看得出来，你也看得出来，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你可以想象那天早上站在比拉多面前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不需要想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无家行美貌使我们注视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望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连罗马人都懒得动手杀他。对比拉多来说，耶稣什么都不是，不是他的主，不是他的王，不是他的上帝儿子。比拉多要动手杀耶稣都嫌麻烦。他们却越发竭力地说，他煽动百姓在犹太全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这给比拉多脱手的机会。啊，这人，你们说他是加利利人吗？西律是管加利利的分封王，加利利人耶稣基督归他管。西律那时候刚好在耶路撒冷，可能是为了讨好犹太人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你知道这个西律曾经在一个筵席上为了一个跳舞的女子砍了施洗约翰的头，但是他也想见耶稣，据说他也想要杀耶稣，还有法利赛人来警告过耶稣。如今他如愿以偿，耶稣他终于可以看见耶稣。路加说，西律看见耶稣就非常高兴，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他早就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些神迹。西律这个人并非没有机会听福音，他听过耶稣的事，他家中有人跟从耶稣，路加福音8章第3节，他甚至乐意听施洗约翰讲道。那西律这个人听过真道就听听就好，从来没有信道，他最后也就无法听了，因为太无聊了，我都听过了，有什么新鲜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没有？西律现在要的是被耶稣娱乐，他要看耶稣行个什么神迹， 他不要讲道，他要的是特会。这个希律是一个深度不认真的人 ，deeply unserious man。对于这种人，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什么好说的。希律问他许多话，耶稣却一言不答，因为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也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免得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在耶稣眼中，希律甚至连比拉多都还不如。耶稣至少对比拉多说话，祭司长和文士反倒有话说，反倒在律师面前竭力的控告耶稣。耶稣他没有娱乐希律，他就自己找乐子。希律和他的士兵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裳。对希律来说，耶稣不过是一个失去娱乐价值的笑话，既然不好笑就可以丢掉了。 It's a joke。 他们把耶稣送回比拉多那里去，表示希律也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罪。弟兄姐妹，你看他们把我们的主当作皮球踢来踢去。为什么？因为他不讨喜，他不好玩，他很麻烦，他是一个需要除去的问题，岂不知他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从前希律与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竟成了朋友，这是圣经里面最讽刺的经文之一。在圣经的作者之中，路加有最尖锐的幽默，他甚至可以套用以弗所书2:15，这两个人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废掉之前的冤仇。不是因为他们爱耶稣，乃是因为他们都仇恨耶稣。你好奇他们有什么样的友谊？建立在仇恨上的友谊。路加在今天这段经文描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经历的折磨，其实他说的不多。你以为他可以说的更多？关于我们主肉体所经历的苦难，福音书的作者都很保守，你甚至说他们是有所保留的。他们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却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细节。顶多马太马可补充说，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的脸。约翰，你以为他会非常在意所爱的门徒？他说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这大概就这样子吧，福音书的作者就这样把基督钉十字架活现在我们眼前，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依靠福音的字句。上帝没有赐给我们一幅画，也没有给我们一部电影或一张照片。福音书的作者只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的，好似他们不要我们诉诸廉价的煽情滥情。但这不是说他们的字句无法引发基督徒最深刻的情感，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字句可否引发我们最深刻的情感？我们这些依靠圣灵凭着信心读上帝话语的人，应该比看电影或欣赏名画的文人雅士更有感吧。毕竟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电影人物，也不是艺术品，他是我们的主。他代替我们被打，他为我们受苦， 那本是我该挨的拳头，是我该受的鞭伤，是我的耻辱。每个福音书的作者都有自己的重点，路加也有他独特的手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容易忽视其中的细节。路加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说预言吧，打你的是谁？耶稣那晚看不见打他的人。无所谓，好吧，因为你知道耶稣在意的不是打他的人。耶稣在意的是被他看见的人。就像起初耶稣看见拿但业说，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最后那晚他们蒙住耶稣的眼睛，他就谁也看不见了。但是那也无伤大雅，因为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已经看见他在意的人。就在前三节，上次我们看的那节经文，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然后他们就蒙住他的眼睛，用拳头打他。我想这是路加提醒我们，你看谁最后一眼，谁就烙印在你的心上。这好似耶稣的父不要他分心，好叫他在羞辱和痛苦之中把彼得放在他的心上。我儿，不要忘了是谁三次不认你，不要忘了你是为谁受苦，不要忘了谁是我赐给你的人，你一个也不能失落，你一个也不能忘记。他们才是重点，打你的人不是重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看见你儿子的信心之眼，就看到那晚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而且他没有怨恨我们。我们这些叫他受苦的人，我们在他心上不是苦读，我们在他心上是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